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 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1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一人之夜牵挂，唱尽说尽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探讨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今夜私语时》这个广播节目的播出内容。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22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您在北京可以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就是这样的内容，分享每一位听友的情感问题。所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新浪找到我的微博，关注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也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呢，平时在这个大学校园哈，对大学生的恋爱应该是很了解的。我们有一位女生啊，她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在大学里的这个爱情啊，好多人其实都不稳定。当然，他说我也知道，也有很多的学生们他们在大学里有恋情，但是能一直走到最后的哈。他说可是呢，我最怕的就是在大学里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到毕业之后大家就不能够在一起了。因为毕竟在校园当中大家也都在说，一般来说呢，毕业可能就是一个节点，能不能走到一起就很难说，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现在呢，我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呢是大二，我特别的爱他，而且呢是我有一点主动接近他的，那么他呢比我高一年级，我对他我特别想认真，一直想走到最后，但是我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是这样说，他说谁知道呢，走走看吧。有很多事情也都很难说。我们两个人的家不在同一所城市。应该说如果将来各自回到各自的这个家乡呢，我们就变成了异地哈。他说我是特别希望我们有未来的。所以呢就特别想问一下，在大学里的这份恋爱我怎么样能够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怎么样能够终成眷属。 这个问题有点很有意思啊，就是怎么能持续到大学毕业？持续到大学毕业应该不是很难吧？持续到大学毕业的话，应该大二他大三，然后还有2年多的时间，这个应该不是很难。我觉得，怎么走到最后，就是怎么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这个可能是你想重点问的问题哈。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地点不是个问题，因为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 嗯 啊，他比你年这个大一年级高一年级，然后他比如说考到一个城市，然后你也可以马上去考到他那个城市哈，或者找工作，两个人也可以奔一个城市哈，比如说北上广深现在压力比较大，我们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二线城市， 嗯， 比如像这个成都啊、重庆啊，比如像这种天津呐、啊，像这个很多这样的城市哈，我觉得这个地点本身不是问题，或者是即使说你特别特别的爱他，你不想离开他，他回老家，我觉得你如果那个家乡也还不错的话，你也可以跟随着一起回去嘛，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啊，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爱这个男生， 嗯， 这个男生有没有那么爱你？ 嗯、 他愿不愿意跟你 配合 走到最后啊？他愿不愿意跟你走到最后？这个可不是地点的问题，这个是他对你的付出，他的那个情感，他对你的爱的问题。 对， 我觉得你可能不能去要求他说你要特别的爱我，你要像我爱你一样爱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求不来的， 嗯， 你能做的就是做好你自己， 嗯， 就是你爱他，你就充分的爱他，你就认认真真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恋爱的过程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嗯， 就是我喜欢那种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给别人关怀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那我就可以去全身心的投入去爱他。你先不要去过多的去问那个结果，如果这个男生就是他愿意爱你或者愿意跟你走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慢慢的他被你的这种感情感动，或者是他慢慢的习惯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啊，我觉得这个讨论在什么地方这个不是个问题，没有什么异地不异地的。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讲，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要尽早的去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一个城市去生活， 嗯，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哈，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城市，他们对什么一些很户口的解决呀、工作的解决，这个好像都不是一个构成你们两个未来不能走到一起的障碍， 嗯， 你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们能不能一直爱下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啊，嗯，两个人能不能一直爱下去，这其实是很多恋人在最开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的，特别是这个很投入的那一方， 嗯， 那他还是希望我们未来是有结局的， 对，是有结 局，但影响两个一对恋人能不能走到一起，这个是有很多因素的， 对， 但是也想问一下张平老师，有人确实是有这个说法哈， 嗯。 一毕业就分手，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大学恋情哈，这些一毕业就分手和能走到最后终成眷属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毕业就 什么样的？包括一些心理上、情感心理上的一些区别呢？ 我觉得一毕业就分手的那个可能还是不够爱吧。 嗯 嗯，我的这个学生里边他们也会有啊，就是有的学生啊，不仅是谈恋爱，大学期间谈恋爱，可能他们从高中就开始谈，然后两个人考到了大学以后呢，可能哎分手了，我们都觉得哇好可惜，你们都谈了六七年了怎么会分手呢？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在一起跟这个地点现在来说哈，以前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哎呀我没有户口啊，没有工作怎么办，但是现在这个来说，这个已经真的不是问题了。 嗯， 这个地点不是个问题，只要你们两个愿意在一起，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去到一个共同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依然的那么习惯的去和对方相处。 嗯， 我们能不能就是依然保持初心呢？就是像那个就是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因为恋爱谈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两个人有的时候是过不了那个磨合期的，就是两个人在这个时间太久了，很平静很平淡的时候，他觉得哎呀在一起太没意思了，我一点恋爱的感觉都没有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嘛， 就是有的人就能够耐住这个平淡如水的日子，然后我们两个再结婚，然后我们两个再让这个生活再有一些什么别的起色。但是有的人可能耐不住，我可能就喜欢那种恋爱的那种激情的那种感觉，轰轰烈烈的，天天的就是那个约会的那种感觉， 对 啊，花前月下呀，很浪漫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跟两个人的那种相处的，然后我们两个再结婚，然后我们两个再让这个生活再有一些什么别的起色。但是有的人可能耐不住，我可能就喜欢那种恋爱的那种激情的那种感觉，轰轰烈烈的，天天的就是那个约会的那种感觉， 对 啊，花前月下呀，很浪漫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跟两个人的那种相处的模式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哈，他绝对不是就是不是说大学的这个时间的节点，也不是你们未来的去向，而是你们到底能不能还爱下去，这个是个大问题。 哎，说到这儿哈，这个张平老师，我就看到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这个男生就在说，他提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他就这么一句话，他说女朋友现在说和我在一起太平淡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没说他们谈了多久了，也没有说女朋友是怎么就觉得平淡了哈，但是这也是。好像很多恋人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像刚才张平老师所说的，平平淡淡就是真，其实我们生活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的，我们有多少那种特别心跳的时刻，特别刺激的时候，又有多少就是每天日常当中那么新鲜的事物哈，可能有的时候在一起待久了你就会发现生活很平淡，包括如果我们的生活也很规律，我们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那你就会发现一日三餐是这样，早上起来的时间是这样，晚上回家的时间是这样，甚至恋爱久了大家能在一起做的事情可能慢慢的都很熟悉了。那么如果真的是有一方抱怨说 生活很平淡， 我们太平淡了 怎么办， 对，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太平淡没情绪，让对方觉得 没情趣， 让对方觉得不开心， 是这样的哈，就是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其实并不是爱情，是有很多的关系它都是需要经营的。比如说就像我们种一棵小树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小树哈，就是你要定期的给它浇浇水啊，你要定期的让它去晒晒太阳，然后甚至呢你要给它有一些修剪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功课。我们和别人相处也是一样的，就像和别人相处哈，就像你在这个就是一个关系里边，就像一个树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发芽呀，然后这个成长啊，然后再长这个很长得很茂盛啊，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对这个关系要有一些用心的地方，你要有，而且呢就是你要制造一些小的浪漫，不一定是特别特别大的浪漫或惊喜，但是你要偶尔的制造一些小的浪漫啊，比如说哎，我们今天这个你生日了哈，我给你送个什么礼物呢，诶，我把我自己快递到你面前吧，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很好玩对吧，然后或者说诶，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积攒了一段时间哈，攒钱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今天去一个这个比如说高档的餐厅啊，然后我们这个吃个饭享受一下那个浪漫的氛围哈，比如说那个玫瑰花瓣铺地啊等等哈，我觉得就是或者是看一场演唱会啊等等，就是我不太清楚你们的生活的那个基调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个平淡的这个日子里面注入一些有这个浪漫的这种气息，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激情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会让你们的日子就变得不那么平淡，就会偶尔的会让这个女生再心动一下，说哦，这个男生原来还是爱我的，我在这个男生的心中还是有位置的，还是有分量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对，恋爱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每一次大家在恋爱当中约会当中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确实是有 很乏味 啊，对，所以就是找一点新鲜的事情哈，找一点新鲜的。如果说你过去恋爱约会大家就是吃饭看电影，那么你可以下一次找一找有没有画展可以看， 对 吧？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极限项目可以玩，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在谈恋爱。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也要知道，生活中。大多数时间就是很平淡， 对， 就是很平淡。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可能 一个人会孤单，会寂寞，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在平淡的日子中相互有一份支撑，而且在平淡的日子中我们愿意给对方找到一些乐趣，和 对 方一起分享， 对对对，是 是吧， 没错，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恋爱也不能过高估计， 嗯， 我们也不能觉得恋爱嘛，那恋爱不就是 应该是什么什么样了， 对，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的， 对， 嗯， 日夜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下面一位问的问题哈，说刚刚失恋，失恋呢也就2个月的时间，失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当时呢是男朋友说他要考虑一下，他觉得我们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彼此都冷静一下，我们谈恋爱2年多的时间了，也感觉确实有很多地方大家是有问题，有矛盾，有冲突的，那么当他提出说我们分开，彼此考虑考虑，冷静一下，我想这样也好，因为那段时间啊，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吵架，总是觉得不舒服，总是觉得有不痛快，我也不喜欢那样的自己，所以呢，我就同意分开了。可是没想到我们分开这才2个月的时间，他就又找到别人了， 嗯， 有了新欢， 嗯， 新欢没有在朋友圈里晒， 嗯， 但是在他的微博里晒了， 嗯， 我平时没有拉黑他，朋友圈是可以看的，但是朋友圈里没有什么异常，也许是他屏蔽了我。 嗯， 可是那天无意中点开微博去看一看， 嗯， 才发现他其实在那儿已经晒了1个多月的恩爱了。 嗯， 我想他和我分开可能是因为这份新欢，但是他当时却不告诉我，却对我说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嗯， 本来呢，我是觉得分开并没有那么难过。可是当我看到他和新欢在一起，而且他还在晒新欢，我的心里边就一下子爆发出了愤怒， 嗯， 委屈，伤心，这几天一直在失眠， 嗯， 我该怎么办？冲过去骂他一顿吗？ 打他一顿吗？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嗯， 嗯，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首先呢，为什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有愤怒，其实我觉得这个愤怒里边可能有，怎么办，就是我觉得首先呢，为什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有愤怒，其实我觉得这个愤怒里边可能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自己被欺骗了，就是我被这样的一个男人，我深爱的男人给欺骗了，我觉得这个愤就是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可能要比那个分手可能对你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就是也许你说分手我可能会很平淡的这种接受，很平静的接受，但是呢我不允许自己被骗，这个有悖于我的这种这个价值观哈，就是做人要真诚。但其实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并不一定是跟你分手以后才有了新欢，也许他早都有了，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 嗯， 然后呢，这个男生可能怕刺激你哈，怕这个让你受到更多的伤害，然后呢，所以说他就选择了没有告诉你， 嗯 啊，或者是说选择了这种就是很隐蔽的这种方式哈，比如说朋友圈设了权限你看不到， 嗯 啊，然后呢在微博上发一发哈等等。你觉得怎么样你痛快呢？就是比如说去跟他理论一下痛快吗？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真的是自己要问一个清楚， 嗯， 你可以约他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这种经过哈，啊，我觉得呢可能这个让自己没那么愤怒，或者是说给自己一个交代，就彻底去放下这个感情，我觉得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你怕你的情绪失控呢，或者你觉得事情事已至此，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去再跟他去纠缠，我觉得那你就彻底放下这个感情， 这个话说起来很简单啊，就两个字放下，但是真正做起来其实是挺难的。就是不是说要把它拉黑哈，而是说不要再去关注他很多的动态，什么微博呀、微信朋友圈啊。我觉得这回，不用，倒不用去拉黑，但是你可以把他的朋友圈全都屏蔽掉啊。就是他屏蔽了你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他全都屏蔽掉哈。 对， 就是可以，就是尽量的让他不要太走入，或者是跟自己的生活太近哈，远离这个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圈子，让自己就是真真正正的安静一段时间，然后让自己那个。冷静一段时间。而且你要知道，就是男人或者说男朋友有了新欢，这并不是你的错。 嗯， 就并不是说你不好，就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愤怒，就是或者我们有一个悲伤啊，就是说是因为我不好，所以说他把我甩了，他把我抛弃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你可能足够好，但是呢可能只是说有的人确实是喜新厌旧，就是他可能对那个新欢可能会感觉到更新鲜更刺激。 嗯， 也许这个男人在跟你说提分手的时候，或者提冷静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想好是不是和你真的分手，也许他也没有真的和那个新欢确立一个很明确的恋爱关系。 对， 这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你要愿意等那你就继续煎熬，如果你不愿意等那你就可以选择放下。 有一位女生说哈，我呢现在是在北京，实习也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我呢还是很喜欢像这样北上广的大城市的，但是我的老家有一个男朋友，老家的男朋友呢，比我要大几岁，那么他已经毕业了，而且就选择回家了，在家里边他算是考上了一个公务员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家人是不放他再到大城市来的。我也跟他商量过，我说我喜欢大城市的氛围，我不太喜欢我们那个小县城那种慢悠悠的节奏，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更适合在大城市生存。最早他是支持我的，而且他也愿意一起和我在北京生活，可是现在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在北京生活很难，回去以后呢他觉得很舒服，他认为在那儿他是可以过得很好，也希望我能回去。我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了，在北京可能生存很难，也可能和他就没有未来了，可是回去呢我又觉得我不甘心，我究竟是应该选择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还是应该选择我的男朋友呢？我也挺爱他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容易的一个选择。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看这两个的这个比重在你内心里边的分量，即使是你留在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你也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很优秀的男生啊，这个并不一定是这个只有这个男生才适合你啊。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说你在这个回到家以后，那么日子那么休悠闲那么舒适，这也不是一个坏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看自己的那种选择，就是你是选择这种就生活方式，这个别人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具体很明确的建议。 对， 我觉得你还是不断的要去问自己，就是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北上广留在北上广深这个不是个问题啊。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也可以遇到很好的男生，对吧？回去也不是个问题啊，你有那么好的爱情，这个男人又这么优秀，遇到一个好男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对吧？ 嗯， 然后那么优秀，只是说日子可能慢悠悠的，不要怕啊，多生几个孩子你就会忙碌起来的。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想让自己忙碌的话，即使在一个小的城市也会让自己忙碌起来。就看你怎么选了，这个外人是没有办法 帮你 的建议的。 对对，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建议哈。 对， 就不管选哪一种，那另外一种你都别后悔。 对， 是吧？就是你要选择回去了，和你相爱的男友在一起过一份这个小城镇的生活， 应该会很舒适。我觉得小城上市的生活现在很舒适。 对，那你就不要后悔说哎呀我没有选择大城市啊，永远都是这个懊恼的。 对， 只要不这样，你想好了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吧？要么你留在大城市可能和他确实就没有未来了，那么无论多咬牙切齿多苦，你也可以坚持下去，一直找到你的甜。 在大城市生活哈，就是这样，反正生活里没有百分之百的满足吧。还有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是，我找的男朋友是丧偶的，比我大6-7岁，有一个孩子，我父母死活不同意。我父母说我没有结过婚，怎么就可以当一个孩子的继母呢？我现在都想偷出户口本和他去结婚，因为真的是很爱他。刚刚在一起我们俩5个月的时间，我父母不同意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坚决，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以去跟父母解释，就是解释你，就是他们不同意肯定是有很多担心，就是你要去跟他们去解释这些担心，就是或者是说要让他们不那么担心。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多担心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面子上的不好看，对吧，我们还是很在意面子的啊，你这个一个姑娘怎么能找一个那个怎么就当继母了呢？但是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观念哈，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去跟父母来讲。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会父母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可能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很好，然后呢对你可能不那么好啊等等。我觉得你要不断的去跟父母澄清他们那些担心啊，但是我觉得偷出户口本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不太明智的选择。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你要记住就是尽量的不要和父母闹掰，因为他们养育你那么久哈，他们的这个可能未来的日子可能还需要你来照顾，所以说你不要让他们那么伤心。我觉得可以慢慢做工作，而且呢要让这个男人不断的让父母感觉到这个男人确实很好，比如让这个男人经常的去给这个去看看父母啊，是吧，然后这个给父母一些什么帮助啊等等。我是觉得要用行动来告诉父母就是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就父母应该就不会那么的反对。 但是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你和你的这位新男友比你大几岁又有孩子哈，未来生活比一般的恋人可能要多了一些你要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孩子，因为他对方是丧偶的嘛，那么孩子肯定是交由你们来共同抚养，如果将来要在一起的话哈，对于这些你是不是都真的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心理准备？ 对， 你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孩子那么对方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带着这样一个孩子，你一旦和他进入婚姻关系的话，这个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了，那么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多少心理准备另外你是不是将来还会自己和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先生还会要你们自己的孩子，那么家庭里的这样一些面对的局面你自己 要复杂一些， 对，要复杂一些，你都要多多考虑多多交流一下，你爸妈无非担心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对， 一般来说父母不大愿意女儿就是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 对， 另外一方可能担心的也就是这些，就是觉得这个局面那么复杂你能应对吗？ 对， 那你这些你都想好了你再和你父母去聊，你只是说我就要嫁给他我就爱他那是没用的， 对， 是吧， 是。 好，谢谢张平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天空下起雨了，他撑的伞在你身边陪着，可是可以结尾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肖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真实时。 云和天，别和花。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各位听友和网友发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她说在上周呢发现自己的这个老公出轨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女儿，女儿9岁了。老公和孩子关系其实挺好的，对我呢都一般，我们俩脾气有点不对付，两个人也就是那样过日子吧。但是我没有想过他会出轨。知道他出轨之后呢，我们就摊牌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对他说，如果他认错的话，我们还是能继续过下去的。他对我说，他承认他出轨了，也承认他不对，但是呢他说不要让我逼着他认错，特别是不要让我以后再拿这个事情总是说他。他说大家在一起过日子也就是这样往下过。那么他出轨的那个人呢，是他单位的一个临时来帮忙的一个女人。他对我说那个女人过2个月就回去了，不会再到单位来帮忙了。那么2个月以后呢，他也见不到那个女人了。我对他说，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和那个女人断了所有的联系。我算了一下，他还能够有20天的假期。那我对他说，先请假不去上班，然后让我看到他的诚意。这个诚意呢，就是他不要再和那个女人有来往，在微信中把那个女人拉黑，而且手机每天都给我做检查。他跟我说，他说日子可以往下过，但是我如果这样对他，他就不过了。我想问一下，我采取的这些措施无非是希望不再有出轨继续，而且那个人如果我不这样采取措施的话，他是每天都可以见到的。现在他不配合我，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说一个警察和小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两个人是平等的，在这个里面最多最重要的是尊重和信任。就如果你相信他，那你就尊重他，然后呢就是这个日子呢就是还是这样的往下过下去。如果你不相信他，那这个就很难过下去，然后呢就是这个日子呢就是还是这样的往下过下去。如果你不相信他，那这个就很难过下去。 我觉得这个男人，当你这么去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其实这个男人他并不是被怕被查， 嗯， 而是他觉得这些行为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是一种不尊重。我觉得这个成分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 所以说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哈，就是，你想过日子的话，那你就还得选择一个让对方舒服的方式，就是给对方足够的尊重，足够的信任。 嗯， 至于这个出轨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你要经营好家庭。 嗯， 就是比如你要怎么想一些，把你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来改善夫妻关系上，即使这个女人走了，可能还有下一个临时工， 嗯， 可能还有下一个借调的， 嗯， 可能还有这个单位长期的这种 女 在编人，对对对，就是这种人很多。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他要避讳这一个女人的问题，而是说你怎么去把你的婚姻和家庭经营好， 嗯， 然后呢，让这个男人不出轨， 嗯， 让这个男人主动不出轨，对吧？ 嗯嗯， 这个是关键， 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关于这个，这是一对恋人哈，也是这个女生问到了出轨的事情哈。她说，她是这样的，她和男朋友凑到一起在看手机里边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呢，嗯，突然就有一个消息进来了。这个消息呢是一个女生发给自己男朋友的，而且这个女生呢自己也是认识的。这个女生呢是男朋友的一个同学，过去大家都一起见过，可是发来的消息是超出正常朋友的那种谈话，就是很暧昧的那种。他说我当时就很震惊，然后我抓过手机迅速就看了内容，再往上一看才发现原来他和那个女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关系不太正常了。 嗯， 而且那个女生呢也知道我和他在谈恋爱， 嗯， 在微信中那个女生也问过他什么时候和我分开。 嗯， 我就问我男朋友，我问他是要二选一做选择吗？如果做选择的话，我是可以让开和他分手的。结果他告诉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分手，其实他和那个女生并没有认真，他是觉得那个女生现在比他要认真要主动。他说着呢就又把手机打开让我看，多一半是那个女生主动给他的信息，而他回的很少，可是他和那个女生也确实发生了关系。他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看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男生的态度，就是如果说这个男生他很在意你的话，那你就要紧紧抓住这个男生啊，因为你并不想分手，对吧？ 嗯， 如果你说我就是对这种出轨啊，是一点点都不允许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就可以选择分手。 对，也就是说你要看看你对他现在确实是出轨了你的男朋友， 嗯， 你是零容忍呢，还是你是想和他在一起呢？对方这个你男朋友的这些说辞，就要看你打算怎么做，你才能接受多少，是吧？ 对，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看这个男生的态度。如果他特别愿意和你在一起，那我觉得你就依然要和他在一起哈。然后而且呢，就是你能接受这个出轨，但如果说他的态度很强硬，就是说啊，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我愿意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觉得那你也挽回不了。所以说，但是目前来看呢，说你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好像还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说你就不要把他往外推， 嗯， 要去跟他谈谈你的感受， 嗯，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愤怒，然后你会很难过，甚至你有很多的委屈，你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焦虑，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和他谈一下。就是如果说他还是特别的爱你的话呢，他肯定会顾及你的感受。其实啊，从你的这个留言里边呢，我们能感觉到这个男人还是挺爱你的，他并不想跟你分开，所以说你还是好好的对他，然后好好的努力，不要有过多的指责，要跟他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哈，他说我女朋友家里啊不同意我和她在一起，那么女朋友呢就一直是纠结犹豫，听了父母的话呢就不想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哄一哄呢又愿意和我走下去，就这种犹豫和纠结已经持续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主要他父母不同意我们交往呢，还是嫌我家里比较穷，我自己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女朋友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是因为我确实对她很好，也很心疼她。虽然我知道我现在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也是很努力的。我挣钱并不多，可是平时呢很节俭，自己会存一些钱。自从有了她之后，我把我挣的钱啊多一半都花在她身上了。当然并和别人比起来并没有更多的钱，而是愿意为他花钱，很心疼他。我想女朋友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吧，还愿意和我在一起。但是他的父母呢就特别难说服，只要他父母一对他说他回到家里，他父母提到我们俩的事情，那么他就开始犹豫纠结，就发个微信跟我说要不我们就分开吧，等我再一约他，他出来和我在一起，被我哄一哄又说不想和我分开了。我想知道我们这样有未来吗？ 有点感觉像这个墙头草哈，哪边风进哪边倒。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呢，也要去理解父母的那个担心哈，谁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过上一个好的日子。特别能够去理解，我觉得也没有不用有很不用有抱怨什么的。但是这个男生呢，你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边呢，你要对自己有一些评估，就比如说你要努力的去挣钱，你要很努力很勤奋的去挣钱。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只要是你很勤奋，挣钱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抛开这个家庭的条件哈，就是你自己挣钱去支持你们未来的生活，应该也是那么应该也是没有那么难的。比如说房子我们可以付个首付，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先跟父母借点钱，然后我们以后再还他，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而且呢，你要告诉你的女朋友，就是不要看钱，要看前途，就是你是一个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有前途的人。而且呢，要让父母的就是让这个女朋友的父母也要看到，就是你对他女儿的这种负责，然后你对他女儿的这种爱，对他的好，然后呢你还为这个未来的生活的这种打拼勤奋，我觉得这些你都应该让他的父母看到。也许他都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对了。咱们做一个假设哈，就是这个女孩如果说和你分手，再找一个男生，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要把这些都和他的父母讲，就是你是他女儿最好的选择。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些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的这种意思哈，或者是这种观点想法，要渐渐的去渗透给他的父母，让这个女儿去说服他。这个女儿一看就是一个乖乖女，就是父母的话也听，然后男朋友的话也听哈，就是自己没有什么主意。其实这种女孩子应该是很可爱的，就是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然后呢也不是很强势的一个女孩。就是听上去都很好。所以说这个要打消她父母的疑虑，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好。还有一位问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女生她问道，她说我今年25岁，那我喜欢上的呢是一个41岁的一个男人啊， 他父母的疑虑，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好。还有一位问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女生她问道，她说我今年25岁，那我喜欢上的呢是一个41岁的一个男人啊，他过去有过婚姻也有过孩子，但是前面的婚姻啊和他之前的孩子啊，前妻和孩子啊都在国外呢，他现在一个人在国内。我们俩的关系是这样，我对他特别的认真，特别的上心。我觉得他是我想要的，可能我就有点大叔控吧。但是他对我不上心，不认真，他每次都对我说 小姑娘不要对我太认真。我跟她说我们有没有未来，她说什么叫未来啊，大家往下走走就好，别考虑那么多的未来。那我对她说我想给她生个孩子，她说她不想要孩子。我对她说将来会不会向我求婚，她说她这辈子再没想过向谁求婚了。我们的情况就是她不认真，我认真，我真的是爱得很投入，现在该怎么办？ 赶紧收手吧。这还能怎么办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叔其实很认真了，很负责了，他没有告诉你跟他走下去会有什么将来，他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要太认真，结果你自己在那很认真。我觉得哈， 就 是 你和大叔要的不是同一种感情， 或者是不是一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对，你想要的是那个有一个男人爱你、娶你、结婚、生宝宝， 就是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是这个大叔已经不太需要这种了，他因为他有孩子了，他可能也不太需要孩子，或者他本身可能不太喜欢孩子，他可能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很自由的、很潇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大叔也不是不正常，是他跟你要的不同。 对对对 对，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特同意张平刚才说的，就是大叔也没有蒙你，也没有骗你，人家的态度就是这样。对，人家的态度就是我们高兴就在一起，大家彼此欣赏哈。如果说你看到了我不是你想要的，你可以自己去考虑，所以 自己去选择哈。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张平老师刚才说你收手，也就是说你如果强要对方不能给你的，你会 就是自己痛苦吗？ 你会很痛苦，所以都跑来问我们了，对吧？ 对， 一般来说你问我们是没有用的，你的大叔他就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人家大叔很明确的告诉你了，就小姑娘你不要太认真哈，是吧？ 对， 真的是不要太认真，因为。大叔跟就是你要的大叔不能给你，人家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 对， 换一个人吧，这世界上很多人呢。 另外还有一位，哎，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女生，今年呢29岁，她说交往了一个男朋友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男朋友呢老是神秘的失踪，而且呢男朋友对我说他是在做一些比较保密的工作，所以不大方便告诉我他有的时候在哪儿去哪儿了。那么只有一次呢，他给我看了一眼他的护照，他到国外去旅游了一趟，然后他跟我说那段时间他确实是不方便联系我。在那之后呢，我就不知道，有的时候会联络到他，有的时候联系不到他，有的时候联络到他了，他会在微信上对我说说话不方便，然后就有3-4天不理我。在有的时候当我都觉得我们之间走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又会来找我，还很认真的和我在一起，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10有8-9是 骗子是吗？ 对，我感觉是这样。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也许可能他确实做一些什么比如说保密工作呀等等啊，也许是有这种状况。这样哈，就是你不是还想和他在一起吗？他有没有带你去见过他的朋友？然后通过他朋友了解一下，然后有没有带你去见过父母？然后有没有带你去他的家转一转？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些都有的话呢，你就可以相信他确实做一些可能比较高精尖的那样的工作，需要保密性很强的。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你对这个人一点都不了解的话，我觉得那你要慎重了。 对，你比我考虑的更周到一些。也就是说他做保密性的工作，这个世上有没有人做保密性质的工作？ 啊啊啊、 当然有，太多了哈。那么这个没有问题，保密性质的工作他可以不把工作内容告诉你，如果他的工作中有要求他不把去向告诉你，但是这不妨碍你们在恋爱当中其他的发展。对吧？比如说像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你有没有知道他家在哪儿，父母是谁，朋友有什么人，你不能说我做了一份保密的工作，我这世上我都没朋友了，对不对？都不 是，我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就是这些你都要去综合判断一下。 对， 是吧？ 是。 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你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那么你才能知道他是真的和你谈恋爱。否则呢，就很有可能的是他 向你隐瞒了他生活中重大的一些信息， 对， 不只是保密工作的信息，甚至他有没有家你都不知道， 对， 也就是说他婚否你都不知道， 是， 对吧？ 是 他是一个什么背景的男人你都不知道， 知道 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可怕的， 嗯，三无产品， 对，嗯，有一位男士是这样说的，说我和我妻子啊，我们最近一年分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主要是因为工作，但是我争取能回家就回家，所有的一些假期攒一攒都回家去看他，因为妻子呢现在怀了二胎，老大呢已经是8岁多了， 嗯， 所有的一些假期攒一攒都回家去看他，因为妻子呢现在怀了二胎，老大呢已经是8岁多了， 嗯， 那么妻子正在怀孕期间，我也能够理解他有的时候情绪就不是特别的稳定，老大呢现在因为已经上学了，那么是需要有人来看护的， 嗯， 我妻子还在正常的工作中，就把我母亲啊现在我接到了家里边来看护，因为家里边呢原本是有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接送孩子，但是现在家里边我妻子基本上不大能承担一些家务活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母亲来以后可能照看得更方便一些，可是母亲来了以后啊，妻子和我母亲的冲突越来越大， 嗯， 以前我妻子好像对我母亲没有那么多的意见， 嗯， 但是是不是怀孕导致的一些原因，情绪的原因，这是我在网上查的，说孕妇可能情绪会发生改变， 嗯， 她跟我母亲不断的有争吵， 嗯， 为孩子的事情在争吵，为保姆的事情争吵，为家里边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争吵，母亲呢有的时候会忍一忍，因为觉得她在怀孕，我呢也在劝她，希望她能够看在我的份上和我母亲很好的去相处， 嗯， 但是他却非要让我把我母亲送回去，不让我母亲再留在家里，他说他会想办法，哪怕他到单位去请假，他是在一家国营单位，现在怀孕只有6个月的时间，请假其实有一点早，他情愿影响到他的工作形象，他也要把我父母送，把我母亲送走，这让我心里挺不痛快的。我们最近一直在为这个在吵架，我一方面顾念她是怀孕，不想跟她说一些重话，但是一方面我都有点不太想要这个孩子，甚至都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过下去，她性格中这么强势的一面是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是这样的哈，就是确实是孕期的话会对人会有一些这种影响，因为它有一些内分泌啊，有一些激素分泌的这个就是可能增多呀或减少等等，对人的情绪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我是觉得哈，就是男生这个男人哈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当这个妻子哈他有矛盾了哈，比如跟母亲的矛盾，那你怎么办呢？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是你还要特别圆滑，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妻子的面前，你就不是，就是你当你跟妻子的时候哈，就你要多说妻子的一些好，要多肯定她，跟自己妈妈的时候呢，你要也要肯定妈妈的一些辛苦，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这个就是不让老人在一起，就是婆媳尽量的少见面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其实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就不太明白这个男生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自己的妈妈给弄来，其实如果要是把姥姥弄来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哈，但他老把自己的妈弄来，这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让妈妈回去吧，一方面可以休息休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争吵这种情况对老人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对这个孕妇也不太好，尽量的让这个孕妇在一个情绪比较好的状态下去这个就是度过这个孕期，这样的话呢对她的这个对胎儿也是有好处的，剩下的问题然后再说。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要让妻子把这个孩子去就是流产呀或者弄掉啊， 我希望这是，对，我希望这 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哈，也挺于心不忍的哈，因为这个 那也是一个生命哈，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这个不要那么让人感觉到那么残忍哈。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去处理一下关系， 我觉得希望这是这个男士这个情绪低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问题的时候的偶尔冒出来的想法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大宝宝都8岁了， 对对对， 夫妻过去感情也还不错， 对对对， 怀孕期间丈夫不在身边，可能妻子难免会更焦虑更焦躁一些。 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呗，只要他觉得比较好比较合适，我觉得可以允许啊。 对对对，另外可能和婆婆之间也许是话赶话，就是以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在一起生活了以后，这难免就连这个可能没有怀孕的时候，大家如果突然在一起生活，你那个冲突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毕竟生活习惯什么都会不同，所以 而且他还有一个老大，就是这个老大现在正在8岁，大概是在3-4年级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也不太好管理， 特别耗费精神吧。 对对对，就是 对，所以 各方面的矛盾吧都聚集在一起了。 这个丈夫在其中的无奈能理解，但是多体谅吧，多体谅，一个暂时的一个阶段吧。 任何一个决定要慎重。 对，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留言咨询，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不是我的错，我们都听过，完美的时候要更多，吵架时又说的太多，有时候的我只想和你一样沉默，不想当那啰啰嗦嗦水也灭不掉的火，也许太难忍，真的很难忍，少了点风度还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女孩没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以后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是我的错，我们都听过，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不是我的错，我们都听过，要更多，吵架时要说的太多，有时候的我只想和你一样沉默，不想当那啰啰嗦嗦水也灭不掉的火，也许太难忍，真的很难忍，少了点风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女孩没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一都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女孩没 你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只需要点关注。